一半了啊。我们啊讲完了呼召、重生、信心、悔改和与基督联合，是吗？啊，再讲细一点，我们讲过五旬节的重要性，福音的呼召、有效的恩召、重生啊、信心、悔改和与基督联合。现在呢，我们来看称义这个题目，我们的讲义的94页，称义。下面这几个题目啊，一方面对我们来说很熟悉，在教会里面久一点的都听过因信称义，可是呢，可能我们特别对罗马书的认识呢啊，可能可以再细一点点，请各位不要啊嫌疑。下面呢，我们所讨论到的经文经训呢啊，通常被当代的福音派神学家认为呢，是太过分用了17世纪的理性、法律观念和商业观念。当代的福音派，不要说自由派了，神学家呢说这些呢是基督新教经验哲学的遗产。说这个是基督新教经验哲学的遗产 ，cultural baggage of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称义啊，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呢，啊，可是呢，刚好呢，这些是圣灵漠视的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等等的话，而不是17世纪清教徒发明的。那所以当代的神学家呢，有一种的偏见，不太喜欢去处理一些圣经里面好像跟用了一些法律或者商业的用词，就称义、归算等等。啊，这个说明呢，存在主义在福音派的神学界呢，已经种下了根了，啊，已经影响到我们最啊有恩赐才干的神学家，包括华人的福音派。可是呢，这些的确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我们来看称义。称义是什么呢？称义就是人在上帝面前法律上的地位，法律上的地位 ，man's legal status。而清教徒一般都认为，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教义就是称义，因信称义，啊，我们的灵命 sanctification 成圣，都要从啊称义开始去理解。好 ，B， 什么是称义呢？啊，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宣称 ，justification is a forensic act，forensic 就是法律的 ，forensic 就是 legal。法律的称义的意思就是宣告某某人为义，用今天法庭的说法乃是宣告罪名不成立 ，to declare so and so is not guilty。约伯书约伯记32章2节啊，那是有某某人向约伯发怒，因为约伯自以为义呢？自以为义不是自己以为自己是义的意思，啊，原文是 he justified himself， 约伯判断自己是义的，啊，生命记25章1到3节，啊，人若有争，啊，应该是争斗啊，来申诉是吧？讼啊。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和称义是同一个词，啊，就是判断某某人是没有罪的，是义的。判某某人有罪 ，condemn 定罪就是称义的相反词。我再说，称义不是使一个人成为义人，称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好像法官一样判断宣告某某人为义，相反的就是宣告判断某某人有罪。所以是个法官的判断，法官的宣判或者是宣告。 It is a declaration by a judge。 箴言十七章十五节，我们来读好吗？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打错字啊，耶和华。英文是 He who justifies the wicked and he who condemns the righteous。 定恶人为义就是称恶人为义，有一个犯罪的恶人，你称他为义，这个字啊，称义就是从这里来的啊，称恶人为义，称义人为恶，称他为恶就是 condemn， 就是定他定罪的意思。列王记上八章三十二节啊，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啊。同样的啊，这个就是 justify and condemn， 称义和定罪。罗马书五章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但是恩赐呢，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定罪和称义。现在我们进入到新约的，还是一样的，定罪和称义是相反的词。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上帝称他们为义了，称义啊，就是宣告他们是为义的。由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你看，称义和定罪就是相反词。好 ，C。和称义有关的啊，就是都意味着一种主动的判断啊，控告，比方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和称义。第一，称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有关的一个同义词啊，相似不完全一样，这个字呢就是归算为义。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英文是 It was credit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好，称义是一个法官的行动，是法律上的宣告。归算呢，是一个商业的用语，这里有一个信用卡，信用卡是 credit card。 圣经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下面第五节到第六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啊。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就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什么叫算呢？信用卡的意思呢，是说在我的户口里面我有 credit， 我有信用，我花钱一百块钱就 charge against the account， 归在我的账上啊，因为我银行相信我会付这一百块钱的。好，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信基督，耶稣基督的义就归算给我们，我们的账，我们的户口里面都是罪债。好，上帝将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所赚来的义，耶稣基督不是没有义去赚一些回来，不是的，耶稣基督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面预旨了， 定义了要用圣子的死来建立这个义啊，不是他没有，他本来就有，所以他才 qualify， 他就有资格做这件事情来啊，付上罪的代价，有了这个义，因为这个代价这个惩罚付清了。好，耶稣基督账里面的义现在 charge 在归在我的账上，我的账里面都是罪债，我都是 debit， 我是负债的，我需要耶稣基督的义来涂抹我的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信的缘故，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每个人的户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义，我们里面都是债，我们的罪债归给耶稣，我们的 debt 啊就 charge 在耶稣的账里。耶稣基督是神，因此他可以承担我们所有的债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配承担的死，他代替我们付了，所以他账里面的义就 charge 在算在每一位真正相信他的人的生命里面。好，所以呢，称义是法律的宣判，归算是一个商业的一个交易， ransom 买赎也是的，不，我们这里没有讨论到买赎啊，这是基督论里面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奴隶啊，有主人去把它买出来付那个赎价，那个叫 ransom 买赎。这里所讲的是称义和归算。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 ，through faith， 信心是没有功劳的。但是当我们信的时候，神称我们为义，也归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做他还没有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你看到隔离是记号，也是印证， It is a sign, it is a seal， 叫他做一切还没有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亚伯拉罕受了这个恩典的记号和印记，叫他做所有外邦人没有受隔离而信神的人，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父亲，叫他们也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信的缘故呢，被算为义， that righteousness might be credited to them。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了世人与自己和好。顺便在这里提一提，是上帝与我们和好，不是我们与上帝和好。被干犯的、被冒犯的是上帝，因为他面对我们的罪，他理所当然的应该倾倒他的愤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他所献上的挽回祭。挽回祭不是我们被挽回从魔鬼的黑暗权势到神的光明国度，不是这个意思。挽回祭是耶稣基督挽回或者平息父神的愤怒，好叫父神与我们和好。所以被冒犯的发怒的是上帝，上帝与我们和好。我们的罪让圣父有理所当然应当有的愤怒耶稣基督使上帝与我们和好这个新约圣经和好了这个道理所以 relationship 神与人的关系和好不是喝咖啡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做朋友，是神的愤怒平息。好，我们回到林后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就上帝没有叫世人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就是在基督里的都归在基督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第二十一节，上帝叫那无罪的，就是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那这个归算义这个意义呢，就是我们成为义人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的。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上帝叫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英文是 He made him who knew no sin to be sin on our behalf。 在亚当里众人都成为罪人，因为我们成为罪人，我们就有罪 guilty， 要承担神的审判跟愤怒和咒诅，结果是死。耶稣基督呢，是承担了所有信他的人的死，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孽。罪孽不是负罪感，不是内疚，内疚是 guilty feeling， 可能是有理可能无理取闹的啊。有理的是畏罪忧伤，这个叫做悔改。好，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死，就透过他的死，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或者是用今天的法律的名就是罪名啊 guilt， 这是 objective guilt 啊。所以啊，林后五章二十一节，上帝叫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成为罪就是说耶稣担当了这个罪名。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基督成了我们最深的形状模样。耶稣基督并没有穿上罪身，耶稣基督穿上的是一个无罪的人性，100%身体，100%灵魂。这个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他所担当的在这个罪身的形状，上帝圣灵默示圣经的这个选字选得很准确的，并没有说耶稣基督穿上了罪身，不是，耶稣又道成肉身，但这个肉身是没有罪的。所以这个没有罪的耶稣，他担当的是罪人的罪孽 guilt， 他没有犯过罪，他担当的是法律和父神的愤怒放在他身上的，放在他耶稣基督上的罪孽。因此呢，他既然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就拿走了我们的罪。意思就是说，上帝因着他担当了罪孽，上帝就把我们的罪名拿走，我们就成为义人，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好，第二点，圣经偶尔呢用称义这个字，意思是使人成为义，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是例外。一般来说称义是法律的宣称，归算是商业的用语，只是我们成为义人，因为耶稣基督义归算给我们。啊，我们跳过第三点，我们来看第四点，啊 ，Number Four。在第98页最后一行，基督教就是宗教改革和天主教的争辩，不在称义的本质，乃在称义的根据。OK， 天主教也相信父神称罪人为义的，天主教也讲称义，但是呢他讲的是要靠信心和圣礼或者好行为，所以这个根据不一样啊。天主教也讲称义，但是呢他是要靠圣礼的。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C 啊99页。刚才我们说，称义是公义圣洁的法官的宣称，啊，所以称义这个词的定义不是使人成为义人。那我不是说上帝没有让我们成为义人，我说的是称义这个词是一个法律的宣告，归算这个词是一个商业的用语。这两样都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不要把称义这个词的定义说成是哦，神使我们成为义人，啊，不能这么松散的，因为圣经用不同的词，啊， 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了解，耶稣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为我死啊，这几个字很简单，它什么意思呢？啊，包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缘故，父神宣告所有信耶稣的人罪名不成立，这叫称义。然后呢，耶稣基督从下面我们要讲重构我们，重新的构造我们 ，He remakes us， 神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 ，He makes us righteous。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你看，成为义的确是罗马书圣经的教导。啊，称义也是两件事，都是，但是不同的。好，这一段的题目是 Justification is a constitutive act， 意思就是说，神在称罪人为义这件事情上，神也使人成为义的。啊，我这样说好了，圣父称义，称一个人为义，他是不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说哎呀无所谓了，随随便便？不是的，啊，不是的。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节说，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第三章二十六节 ，God is the just and the justifier， 他不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啊，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第二十六节，来，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上面说的是父神呢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记得吗？挽回祭不是我们被挽回从魔鬼的权势到光明的权啊，国主，不是挽回祭，就是耶稣基督挽回停息了父神的愤怒。好在第二十六节 ，in order that， 好叫在这个时候呢，神显明他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就是公义的神用公义的方法使不义的人成为义人。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God is the just and justifier， 神称人为义，这个是恩典，是亏本生义。上帝不是从天上看着啊，你们都很 cute， 一点都不 cute 啊，我们一点都不 cute， 神称我们为义完全是恩典。但是呢，不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第二十六节，他叫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当神称人为义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妥协他的圣洁和公义的。怎么说呢？好，我们先来数一数看。第一，当父神称一个人义为义的时候，第一，耶稣基督负了完完全全负上全部的罪债，就是惩罚，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愤怒被平息，因为这个罪人，我这个人的罪债，耶稣完全负了。第一，第二，圣经在罗马书五章十六节等等地方说，因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耶稣基督不单是为我死了，圣灵，你也可以说这个是重生，不过呢，圣经里面的词很丰富，所以可以分开来讲。神又使我成为义人，因为耶稣基督义归算在我的身上。再来一次啊，耶稣为我的罪付上惩罚。第二，神重新的造我成为义人。啊，与此很有关系的就是圣灵重生我，使我成为一个新的人，洁净的人。啊，我是公义的洁净了。好了，上帝从天上看这个人是耶稣基督买赎的，他付上罪价的，也上帝亲自也使这个罪人成为义人，因为基督的义归在他的身上。 好，上帝看这个人就称他为义。所以上帝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啊、无所谓，不是。耶稣基督付了代价，上帝改造了这个人，然后上帝宣称他为义，因此上帝是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的。关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清楚吗？我问你，上帝称罪人为义和使他成为义是不是同义词？是也是不是？称义这个词有的时候同义词是使人为义，但是称义这个观念与使人成为义是两个观念，是上帝做了两件事情。上帝使称人为义，是不是这眼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为什么不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惩罚，还有呢？还有神重生我们，还有神的义归上，基督的义归上给我们，还有，所以我们成为义人啊，因着基督的义，神的义是他的救法，神的义是公义的神用公义的方法使不义的人成为罪人。那他怎么样使一个不义的人成为罪人啊、成为义人的呢？他是把耶稣基督的惩罚为我们付，然后耶稣基督义归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义人，好叫他称我们义的时候，他看这个罪人，耶稣就已经为他死，也是而且耶稣的义已经 charge 啊，已经刷卡了，耶稣的义完全刷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上帝看。我们可以用中文的方法说，上帝看我们在基督的面上，啊，也是的，啊，耶稣基督的宝血 interpose on our behalf， 我们在神中间有个隔阂，因为我们的罪，上帝的圣洁的愤怒理所当然应该倾倒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在中间挡住，做我们的保惠师，做我们的中保，啊，用什么挡？用他的宝血，啊，有一首诗歌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里面有一句呢，现在已经不用古旧的英文 ，interposed with his blood， 啊，耶稣基督站在神人中间，啊，以他的宝血做我们的中保，啊，挡住我们，啊 ，interposed 为我们辩护 ，OK， 所以那这个很重要哦，为什么呢？基督徒我们要问自己，我是谁？那我们一般华人基督徒就说，我是一个老是犯同样的罪的罪人，是吗？是的，我是老是犯同样的罪，但是上帝借着信称我们为义。那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只不过是法律的地位而已啦，这个只是地位，我要的是实际。哎，上帝说的还不真吗？听懂没有？我不要法律的地位，这个只不过是地位，我要的是经历上真的。上帝圣洁最圣洁的法官宣告你罪名不成立，你还不是义人是什么？还是罪人？那我们有的时候头脑搞不清楚的，我常常听到基督徒这样说的，哦，这个只不过是地位啊，哦啊，一讲到称义说，是我知道这个是地位啊，但是就来一大堆的但是。不是的，你我是谁？你我真真正正是谁啊？什么叫真真正正？真真正正的意思就是在神的眼光我是谁？答案是在神，从神的眼光看，一个信主的人，他是称他为义，也使他成为义的一个罪人，一个蒙恩的被称为义的被成为义的罪人，不是一个以前那个啊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啊，还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是圣徒了。有问题吗？很重要的这一点，不要听了这些，哦，这都是理论的，就是法律的东西，这重要的还是我跟神的关系。那究竟你跟神的关系用什么定的？是神定的吗？那神已经跟你说称你为义了，对不对啊？不要对立，不要把法律的地位跟你跟神的关系对立起来，这个就是神给你跟他的关系的定义，这个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问题？ 是，请啊，这个麦克风在哪里啊？这一位弟兄，麻烦。还有吗？就是这个问题还要不要再解释一下？